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16日五月访港旅客283万人次，内地旅客占八成。 消委会测试12款循环线，八款未能通过部分安全测试。 高铁下月起增连接四川长途线，往来广州东站等服务加强。 美日韩三方国安顾问会议商定加强合作应对北韩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六月十六号嘅早上，时间嚟到八点十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各位观众听众早晨啊！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咧喺星期二嘅时候咧就为一名咧唔够28周啦有先天性心脏问题嘅早产嘅 BB 就注输呢个强心药嘅，咁但系咧就及后发现啦呢个嘅输注管嘅活塞咧就系冇开到，咁大约喺50分钟之后咧就系婴儿器有一个警报啦，咁先至发现，咁最终呢一个婴儿咧就系不治嘅咁，当中咧其实系涉及一啲乜嘢嘅程序咧？点解呢个输注管咧嗰個活塞係冇開啟到咧，暫時嗰個原因咧都未有詳細交代，或者究竟係涉及一啲機件咧，亦或係有人為疏忽嘅問題嘅咁。嗱，我見到報道都話咧，醫管局咧尋晚咧就係安排咗瑪嘉烈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顧問醫生方乃聰咧就係接受傳媒訪問咧，都講解一啲嘅慣常嘅用法。佢其中就提到話，由於咧係初生嬰兒嘅體重好輕啊，咁啊所以需要注射嘅營養液同埋嗰個輸液嘅份量好細。咁当个份量太少嗰阵咧，仪器嘅警报器咧未必会响起嘅咁。嗱，详细成个情况或者啲程序究竟系点咧，请一位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深切治疗专科医生李慧全，早晨。 早晨， 早晨，李慧全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一般一啲早产嘅婴儿点解要打呢个嘅强心药咧？个作用系咩咧？系咪都系好普遍嘅事嚟嘅呢样嘢？ 强心药其实个作用本身都系维持血压啦，咁我估计佢都应该系个血压比较低，所以需要啲药帮佢手嘅。 嗯嗯嗯，呢样嘢系好常见嘅，系咪？即系早产婴儿要打强心药呢样都系咪？ 我估计应该唔系嘅。 嗯哼，即系唔系个个早产婴儿都系咁样嘅，好少。 唔系嘅，唔系嘅，系。 OK，OK，OK。但我想问，即系譬如呢啲嘅强心药咧，嗰个剂量咧又要点定嘅咧？一般譬如定要打几多剂量嘅时候，其实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又？ 佢其实都系有一啲即系每一隻药其实佢嗰个用法呢本身佢出厂嘅时候都有一啲嘅指引通常系按照每公斤去计算嘅。 嗯嗯嗯嗯。即系因应嗰个嘅病人啦，或者嗰个BB 仔啦，今次就系嗰个嘅体重去计返嗰个 系啦系啦。咁但系强心药呢就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去睇住佢嗰个血压心跳去调校嘅。好多时候我哋喺一个特定嘅即系剂量范围里边咧，就会调校到个血压去到我哋想去到嘅目标嘅。 嗯嗯嗯嗯嗯。今次咧就据了解咧就系话可能系护士换药嗰阵咧就系冇开到嗰个活塞，但系总之而家公布嚟讲咧就系都系话嗰个即系输注管嗰个活塞系冇开启啦。咁我都想了解下，其实成个过程系点嘅，即系输注啲强心药嗰阵系要点样做，系要即系成个过程，可唔可以同大家都讲解一下咧？呢个系 我谂佢应该已经用紧啦，用紧跟住去换药。咁但系一般咧，其实如果要上一啲呢一类咁样嘅药物，系需要用注射器咧。咁佢會首先將啲藥預備好喺一啲嘅注射器裏面啦，咁然之後駁咗落去呢一啲輸液泵，咁然之後呢先去開啟。咁駁嘅時候呢，好多時候佢會先閂咗或者係即係夾住咗 cam 咗嗰個喉管，以免呢啲空氣會走入個喉管走入去個病人嗰度啦。咁當佢駁好咗嗰啲藥落去 病人嗰啲嘅喉管嘅时候咧，咁跟住你就会开翻呢一啲嘅 cam， 即系呢个活塞 之后系啦，呢、這个活塞吓、 嗯， 或者有时系嗰啲嘅三向开关嚟嘅，咁、 嗯、 跟住之后你先至会开启嗰、那个注射器，咁然之后你就即系啲药先至会落去。咁可能个过程里面就系冇开到嗰个嘅活塞， 嗯， 喺搏好咗之后，咁跟住开咗个注射液嘅、嗯、个注射泵啦，咁跟住之后即系、嗯、跟住就唔记得咗啦，咁咪冇开到啦。 嗯，我都想知呢个活塞嘅开启需唔需要特定或者有相当资历嘅人员或者护士去做嘅，或者开嘅呢个过程需唔需要除咗一个人去做之外咧，都要有即系多重嘅检查咁样嘅。 其实都唔系特别一啲嘅好困难或者系好复杂嘅一啲嘅程序，所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啲要好资深或者咧就好特别嘅同事去处理嘅。咁、那个程序其实头先你都即系听我讲，咁、嗯、你只不过预备好啲药，搏咗个落去个病人嘅喉管。咁跟住你開翻嗰個嘅活塞，或者嗰、那個三向嘅開關，跟住之後開始注射咁。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比較簡單嘅程序嚟嘅。 嗯，就算咁簡單嘅程序，一個人做都有機會可能會出錯啦。頭先我另一個問題就係會唔會有可能有多重嘅檢查，或者起碼兩個人去把關，會唔會咁樣嘅？ 都好少嘅。 嗯。 嚇、啊，通常都係一個護士可以處理得到。 嗯，因为我见有啲报道嘅消息就话咧，有事发嗰阵有另一个护士做一个重复检查嘅，不过程序上面咧就系话只系需要核对嗰个输药嘅份量，就唔需要咧系检查个活塞有冇开启。有冇听过有啲咁嘅情况咧？即系有程序喺度嘅，但系似乎检查即系嗰、那个即系做双重检查嗰个过程就唔包睇呢个活塞开唔开嘅咁。有冇听过呢样嘢？ 哦，通常护士系两个人核对咧。是讲緊係隻藥本身，即係例如隻藥啱唔啱係呢隻藥啦、份量啱唔啱啦，稀釋嘅時候個稀釋嘅方法啱唔啱啦。咁佢通常係即係兩個人核對嘅時候係包括呢啲嘢。就跟住之後再將隻藥注射入去嘅時候呢，都通常是一個人處理嘅啫。 O、okay, K， 但就算做晒呢啲步骤之后啦，咁我当个护士系完成晒，但可能有机会未必发现到头先讲呢啲问题嘅，就系、是、譬如个活塞可能冇开嘅，咁但系喺嗰个嘅婴儿嘅深切治疗房，系咪都有护士喺度监察住成个情况嘅咧？理应系咪都应该短时间内系发现到可能有问题嘅咧？ 其实咧就喺即系成个过程里边，或者系呢一个个案里边咧、其实佢。发生咩事，我哋都系暂时都系唔好清楚。咁但系一般嚟讲啦，咁你开始咗一啲嘅液体嘅注射，尤其是啲强心药，咁我哋好多时候都会系监测住个病人，究竟咧用紧呢啲药嘅时候咧，嗰、那个效果好唔好啦，血压会唔会升翻入嚟先？咁有冇一啲嘅并发症或者一啲嘅副作用，例如嗰个心跳会唔会太快或者混乱？咁应该喺即系开始咗呢啲药物注射嘅时候咧，咁、那个护士系应该系会继续喺度观察住个病人，咁亦都要留意到或者去睇住究竟啊嗰、那个注射嘅仪器本身有冇问题，佢会唔会有警报响起咁？咁、那个护士本身系一对一嘅嘛，系深切治疗部，咁、所以佢应该系会留意呢啲咁样嘅情况。 换言之，今次冇开个活塞，理应就唔会有啊，即系譬如嗰啲血压啊等等嗰啲嘅改善啦，咁系咪应该如果个护士系睇住呢啲数字或者仪器嘅情况，系应该发现到有啲嘢做错咗或者做漏咗咧？理应嚟讲， 系啊系啊，即系要睇下当时嗰个病人嘅情况系点，即系例如佢已经个情况好稳定啦，咁我只不过系换咗支新嘅药落去，咁、一个好短嘅时间，咁可能喺个警报器响嘅时候咧，可能嗰啲血压心跳都未跌，都唔出奇嘅，所以咧就。系即系未必一定系即刻会察觉到哦，嗰、那个血压唔得咁。 O、okay. K， 另一个问题就系今次话呢、这个 即係個儀器其實都有響警報嘅，但係嗰個時間咧就成五十分鐘先至發現，咁即係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係太長咧？咁一般如果個儀器係發現，譬如有啲問題出現咗，係通常冇話個時間係幾耐係會響警報嘅，或者有冇聽過去到五十分鐘？你自己又覺得係咪一個相對長嘅時間咧？ 其實都幾長嘅。事實上佢喺初生嬰兒即係。或者應該話佢係根本喺個低份量去注射嘅時候咧，因為佢個液體個流量好細，咁咧佢喺個喉管裏面要一路一路積聚積咗啲藥，以至到嗰個喉管裏面壓力去夠高度咧，去到佢嗰個儀器所特定嘅嗰、那個水平佢先至會響，咁所以咧就即係佢真係要可能要啲時間佢先至會一路聚積到個壓力去到咁高，咁但係五十分鐘都真係幾長嘅，咁好視乎究竟佢即係每一次啊呢個警報有幾耐開始會出現咧，就視乎你輸注個液體嘅速度有幾快啦。你 set 嘅時候，不過廠出嘅時候其實已經 set 好咗，即係嗰個即係喉管個壓力去到幾多會響警報啦咁。咁同埋究竟佢係咪真係完全阻塞曬？即係個喉管係咪完全阻塞曬啦咁樣？咁五十分鐘係即係似乎都係太長嘅一個時間嚟。 但呢個係咪有啲問題咧？即係如果你話個BB 或者一啲體重輕啲嘅人，嗰個輸注量細啲，嗰個機嘅感應或者嗰個警報嘅時間就會長啲，呢個係咪一個問題咧？你又覺得？ 係啊，如果你係因為阻塞咗而冇藥落到去五十分鐘，其實尤其是強心藥啦，個時間係真係過長嘅。不過佢呢個事故究竟個原因點解會係五十分鐘，定係咪真係五十分鐘咧？可能佢由開始輸液到中間，其實可能係輸緊嘅，不過後來再換藥，咁然之後先至再響警報。 Okay.Okay. 其實我哋唔知道個情況係點啦，所以可能而家就話佢係五十分鐘有啲唔知想做。 Okay. 但我想知道一般一個要用到強心藥嘅嬰兒係咪都係比較緊急，或者就算我當係換藥都好啦，應該要幾多分鐘內要輸到啲藥落去嘅咧？咁呢一個咁嘅情況。 佢用得強心藥，其實個情況都一定係唔穩定先需要嘅。咁所以嗰、那個情況本身係緊急，而且中間係唔應該，即係唔應該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停止到，所以佢換藥嘅時間咧，中間咧其實係好短嘅，好多時候就係喺一支藥就嚟完之前已經預備好另外一支，咁然之後咧喺第一支藥完咗咧就會即刻換落去，咁中間牽涉到換藥嘅時間嘅就通常都好短。 OK， 好，唔該曬李慧全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李慧全咧就係深切治療專科醫生啊，講到咧呢一名嘅呢個係初生嬰兒嚟嘅，本身咧就係早產嘅，咁亦都有先天性心臟問題啦。咁就喺輸注強心藥就及後被發現咧，那個輸注管個活塞冇開啟，咁最終不治呢一個嘅情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蕭立文。 彭洪昌點睇今次呢個醫療事故啊？你自己個睇法點？ 當然都係一個好不幸嘅事故啦。咁相信對於兩位家長嚟講都係。好難去接受嘅，因為本來係一個早產嘅，而聽到消息係一個媽胎啦，咁即係本來如果喺醫院經過佢哋深切照顧嘅救治咧，都有機會係孕育成人啦，咁但係而家就咁快離開，我相信對家長嚟講都係即係非常之難以接受嘅一個事故啦。咁我諗頭先即係嘉賓都解釋得好清楚，就係嗰個事故發生嘅原因咧，似乎係。那個注輸器當換藥的時候呢就生了，咁換完藥啦就有可能係唔記得開啟返，咁以至到嗰啲藥物冇滴住啦。咁我諗呢、這個即係成個事故嘅一個方面呢，就醫院呢都應該要去確實理解究竟即係當時候負責嘅醫護人員佢哋譬如話第一有冇一個既定嘅程序係要進行呢啲嘅檢查啦。第二就是點解當時候佢哋都冇去檢查啦？咁同埋有啲消息都講咧，就係除咗係一個護士去負責 換藥咧，其實亦都有另一個護士咧，就係、是、負責即係去做一個核實嘅。咁譬如核實嘅程序會唔會包括埋即係嗰個護身有冇開啟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其中一個係需要檢討同埋即係調查嘅方向。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頭先嘉賓都有提及過啦，就係話嗰個儀器要教咗50分鐘咧，先至即係有警報，咁啊提示醫護人員咧要即係、就是、過去處理。咁50分鐘時間當然係即係接觸得好長啦。能唔能夠即係縮短嗰個發出警報嘅時間，以至到咧醫護人員及早發現個問題，都盡量去即係挽救翻嗰個情況咧。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應該係嚟緊嗰個調查咧，係需要去即係處理嘅問題嚟嘅。 暫時你睇到係似乎係可能一啲流程上涉及，有可能都有啲問題，定係純粹係個別前線人士嘅問題，或者你覺得今次又涉唔涉及？而家成日都話人手不足啦，會唔會有可能有關係咧？又 暫時睇，我諗呢幾個方向咧，都似乎係有可能一啲原因嚟嘅。包括咗就係話嗰、那個指引上咧，其實亦都好似冇一個好明確嘅指引係講到明啦，就係話啊換完藥之後咧，要確保嗰啲藥物係即係會滴住同埋咧就係、是、開要記住開啟翻嗰個護栓，或者喺嗰個複核嘅時候咧亦都冇話咧就要去檢查埋嗰、那個護栓有冇開啟，而純粹係翻個藥物即係個劑量啊係唔係恰當咁樣啦。咁喺個指引上咧呢一度咧亦都。即係需要再有個可以改善更加明確嘅空間，即係可以再做得好啲啦。咁第二就係、是、好啦，就算即使係冇咁樣相關嘅指引啦，其實作為醫護人員喺你即係當一刻咧，都應該係以病人安全作為一個最主要嘅工作嘅原則㗎。咁如果你刪咗嗰個活栓，咁做完曬所有程序啦，你冇去開啟咧，其實就自不然。嗰啲藥物就滴注唔到噶啦，咁我諗即係站喺一個病人安全嘅原則嘅話咧，其實就冇理由係唔去開啟翻嘅。咁所以呢個亦都涉及到所以一個人為嘅因素，即使冇個程序嚇冇個指引喺度咧，其實都應該要係咁樣做。呢、這個都可以咁講係一個工作上面即係、就是、一個常識啦。 好嘅， 咁我諗第三就係人手嘅方面啦、即係我諗呢個成日都好多人講嘅、就係話發生事故咧就係因為即係病房裡面工作好忙咁咧就好難即係、就是、去顧及到方方面面亦都或者有錯漏都唔定我又覺得咁樣講法咧係冇錯，即係而家我哋醫護人員都係忙碌嘅我哋嗰個人手都係吃緊嘅，尤其是咧喺嬰兒深切治療部咧，理論上就應該係即係一對一啊，一個護士照顧即係一名嘅有深切治療需要嘅初生嬰兒。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就係嗰個護士流失率咧，喺近年都係即係高嘅，咁甚至乎高過醫生，大概去到而家10%嘅空缺率即係出現咗。咁呢個都係即係人手係好拉緊嘅。咁但系我都要強調就係呢個係冇錯，呢、這個背景我哋都明白，亦都希望醫管局能夠即係盡量再增加多啲人手。咁但係每一個護士喺每一個醫護人員啦，喺你進行工作嗰刻，你都係面對住嗰個病人嘅啫。如果有需要要做嘅既定程序，就應該做足。喺嗰刻都唔應該有任何分心。咁我相信人手係一個需要關注嘅問題嚟嘅，但亦都唔應該即係將所有嘅原因咧就推卸落去人手不足呢一樣嘢上面。 好，最後就想問一下，你覺得仲可以咩方法可以杜絕或避免今次情況咧？同埋醫管局仲有冇需要有更加多嘅資料要交代你？ 我相信即係而家就應該成立咗個根源調查委員會啦。咁八個星期之後咧就應該都會即係公布翻嗰個調查嘅報告。咁講解翻即係成個事件即係發生經過啦，同埋基於即係嗰個事故嘅原因咧，就作出一啲相關嘅建議。咁我諗呢個就都仲要再等個委員會即係提出。現階段我諗可以做嘅咧，其實醫院都即時即係都做咗啦，就係話再提醒醫護人員咧真係要小心謹慎，即係進行每一個醫療嘅步驟同埋程序。咁我諗呢個亦都唔係單係。威斯醫院啊，即係其他嘅醫院，深切治療部或嬰兒嘅深切治療部咧，甚至乎其他嘅部門咧，其實都要警惕啊！即係呢啲咁樣嘅儀器嘅使用，一定要做足安全嘅措施，按照

2023年6月16日，五月访港旅客283万人次，内地旅客占八成。 消委会测试12款循环线，八款未能通过部分安全测试。 高铁下月起增连接四川长途线，往来广州东站等服务加强。 美日韩三方国安顾问会议，商定加强合作应对北韩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八点四十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消委会早前就公布咗咧佢哋嘅测试结果，其中咧就测试到关于循环线咧、循环风扇嘅一啲嘅安全啦，同埋效能嘅表现啊，咁就测试咗12个嘅样本嘅，当中咧都除咗话安全啦、一啲嘅送风量啊、悭电嘅程度咧都有系睇到嘅，其中咧就系话。12款入面有8款即是有超过6成半就未能够通过部分的一啲嘅安全测试。咁仲有呢就有4款就话嗰个绝缘距离唔足够啦，可能会增加触电嘅风险，有2款嘅一啲物料阻燃能力就係唔符合标准等等嘅。我哋一阵都会详细啲搵嚟消委会嘅嘉宾同我哋倾啦。另外有关于一啲旅游保险嘅情况，可能嚟緊夏天暑假都会多人一家大小係出去旅行嘅。咁消委会亦都係睇到呢係20多间嘅保险公司嘅一啲旅游保险当中就发现到一啲唔同嘅情况。其中呢就係话呢有接近70%嘅保单嘅计划呢就话即使年长消费者咧，俾一啲同成人相同嘅保费咁，但系就话咧有接近70%嘅保单嘅计划咧，系会调低长者喺医疗费用咧，同埋人身意外项目咧最高嘅赔偿额等等嘅。咁大家有冇留意到类似嘅情况咧？咁而家咧就请嚟阿黄凤娴同我哋倾嘅。黄凤娴咧就系消委会总干事，早晨。 早晨， 黄凤娴。头先讲到有关于循环线那个风扇嗰个情况咧，想先问一下点解会做呢一个嘅测试，同埋有啲乜嘢特别发现咧？喺无论系安全或者喺嗰、那个效能方面。 其实咧，大家而家发现咧喺街嗰度咧，即系多咗好多循环线嘅，其实近年都已经出现噶啦。个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是大家都想悭电啦，特别系电费越嚟越贵嗰阵时，咁如果系想环保啲，亦都悭电啲，亦都可以令到屋企里面个空气个流通会比较好啲嘅话咧。即係都涼爽啲咧，咁就好多人都會用循環線㗎啦。咁所以咧喺2019年之後咧，我哋今次咧亦都繼續測試咗12款嘅循環線。咁主要咧都係針對兩方面啦，第一就係最基本嘅安全嘅測試啦，另外一方面咧就睇下嗰啲唔同嘅循環線佢嗰個送風量同埋嗰個能源效率嗰方面咧嗰個比較，等大家咧就可以有多啲資訊咧就去買唔同嘅循環線嗰陣時咧可以作為參考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不如講下嗰、那個安全嗰方面啦。咁但今次咧其實同上次都係一樣，儘管嗰個測試嘅內容同埋嗰個嘅方法有少少唔同，但係作為一個比較嘅話咧，都係發現咧有循環線咧今次有60.5%啦，佢個安全測試咧係唔符合到個標準嘅。咁裡面個細節係點樣唔符合法咧？咁就有4款就都差唔多係完全符合曬嘅。咁但係咧有幾款咧就有4款咧就係佢嗰個絕緣距離不足。咁有啲咩問題咧就可能增加咗呢一個觸電嘅風險。咁另外有一款咧就係佢因為其實呢啲循環線好多時可以係前後咁樣去擺動噶嘛。咁咧就發現咧佢嗰個嘅胸隙嗰度咧。就有機會咧，就係細路仔咧個手指涉入去嗰陣時咧，都可能咧就會被有被夾到嘅風險。 即係佢係太闊定太窄啊？其實佢係嗰個 太闊，嗰個空間太闊，因為即係當嗰、那個循環線個頭喺度擺動嗰陣時，如果佢咗隻手指涉咗一條罅度嘅話咧，就有機會去夾到個手指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亦都唔係太理想啦。咁仲有兩款咧，就係、是、安全嗰方面就比較大啲咁，所以咧機電工程處咧。早兩日之前咧，都已經係發出咗個要求咧，就係、是、呢兩款咧就係、是、停用噶啦。咁而廠商亦都係回收咗嘅咧，就係佢喺嗰個物料阻燃能力嗰方面咧就不足。咁即係話咧，若嗰兩款咧係著咗火之後咧，就未能夠自動喺30秒裏面自動熄滅嘅。咁呢啲個原因主要係內部機件佢哋嗰個嘅發熱嗰個温度可能係冇咁理想，所以令到若果係慢一去著火嗰陣時咧，就唔能夠自動熄滅。咁而咧就另外一款咧就個温度個升幅會相對嚟講比較高少少啦，即係個摩打嘅線圈個温度比較高啲啦。咁仲有一款咧就係 相對嚟講唔係安全問題，都有少少咧，就佢個耐用程度啦就唔夠。咁因為有一款咧，佢個頭好多時搖擺咧，咁但佢搖擺咗100,000次之後咧，根據個標準嘅要求咧，咁內部嘅電線咧個導電體咧係受損嘅。咁所以咧，我哋明顯係睇到咧，就再睇埋2019年嗰次嘅測試咧，就喺嗰個安全嗰方面咧，廠商同埋呢一個。設計嗰方面啦，喺佢哋設計嗰方面咧，就絕對仍然有改善嘅空間，係可以咧，就係令到呢場運戰係再進一步去安全咯。 嗯，除咗安全之外，另外你都測試到有關於個效能啦，同埋耗電方面嘅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咧？又 係啊，我覺得好多時啲人買即消費者去買呢一個循環線嗰陣時咧，都以為咧佢哋嗰個嘅送風量或者係嗰、那個能源效率係差唔多，但係喺我哋今次測試咧，亦都唔係啦。咁因為咧係明顯地睇到咧。就係有支持，佢係比較大嗰陣時咧，佢送風量咧一般係比較高嘅。咁而整體嚟講咧，十二款裏面咧就係介乎10.1去到20.2嘅立方米每分鐘。咁個相差咧其實有52%嘅。送風量嘅意思咧就即係啲風佢可以產生咗有幾多一分鐘裏面，咁同埋咧可以去到幾遠啦。咁所以咧，若果係佢嗰個能量係比較大啲嘅話咧，咁喺個空間嗰度嗰個空氣嘅流量咧，就應該會比較好啲啦。咁另外咧，佢個能源效率啦，即係其實風扇已經係好慳電嘅啦，但係原來佢哋之間咧都有差距嘅。咁就若果係用佢哋嘅送風最高送風量咁樣去計算嘅話咧，咁就係咧係介乎0.4去到1.2嘅立方米每分鐘。咁而嗰個相差咧都成67%。咁啊～看似風扇唔係好用電，咁但係咧少數怕長計，咁你因為風扇好長期開嘅，用成10個鐘頭啊，或者係半日啦、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再可以進一步慳電嘅話咧，咁、okay. 其實對個環境嚟講都係會比較有幫助咯。咁、所以大家去揀嗰陣時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呢一啲嘅 tips 啦。 嗯，我見係咪話有時啲即係風扇咧喺個待機狀態都可能耗電量唔細嘅喎？呢、這個有啲咩留意咧？又 啊，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其實大家好多時咧啲電器插咗喺個插頭嗰陣時咧。咁佢都有個待機嘅狀態，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喺個待機嘅狀態裏面咧，有某一啲嘅風扇啦嚇，有啲型號咧，其實佢需要嗰個電量咧係會比較多啲嘅，咁係明顯地睇到就係話，若果你係用唔用嗰陣時，你真係掹咗個插頭即係唔俾電佢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少數怕長計，咁你哋都可以慳翻啲電咯。咁、okay. 其實呢一個建議咧，其實喺好多唔同嘅電器裏面咧，我哋都係會咁樣建議消費者嘅。譬如話你開咗個電腦係咪待機啊？又或者好多時你插插電啊，嗰啲插頭啊，咁你係插住喺嗰個插頭嗰度咧，其實佢係待機緊嘅，咁亦都係慢慢咁耗用咗電力，咁呢一啲係可能大家唔留意，亦都可以留到嘅生活小智慧。 嗯，另外就想問下旅遊保險啦，你哋都提咗26間嘅旅遊保險計劃嘅保險公司嘅，當中有啲咩特別發現咧？除咗話價錢之外？ 其實咧，大家而家已經復常咗啦，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去旅行啦，咁所以咧，我哋再一次咧就去睇翻呢一個旅遊保險計劃裏面嗰啲嘅細節內容有冇好到啦，定係已經係貴咗咁。咁唯一有幾個重要嘅發現嘅。咁首先咧就係、如果係大家去睇個價錢嘅話咧，我哋發現咧就係、儘管係目的地一樣、日數一樣，但係唔同計劃嘅個人保費咧都可以相差2倍。咁如果係用啲，因為而家好多興有啲家庭保費啦嚇，四人家庭嘅保費咧更加可以相差6倍嘅。咁當然啦，消費者咧喺呢一度咧亦都要提一提啦，價錢係一個考慮，咁但係佢唔可以係唯一嘅考慮，因為如果比較翻佢哋嗰個嘅醫療保障啦，佢哋嗰個人生嗰個嘅意外出現咗，又或者係一啲嘅嗰、那個高危嗰個嘅活動啊，或者係自駕遊啊，因為而家好興自駕遊啦，好多唔同嘅層面，佢哋嗰個嘅保障咧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大家需要留意啦。咁仲有咧就係、最緊要係嗰個年齡嗰方面嘅問題啦，因為我哋會好容易明白，就係好多時年長嘅人士，可能佢哋嗰個保險公司佢哋對於個風險管理嗰度咧會有考慮咧，就係、會調高佢哋保費，又或者佢哋嗰個。相對嗰個嘅保障額冇咁高，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其實喺一個銀髮市場同埋香港嘅人口老化咧，其實嗰個消費能力都係好高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到第一，究竟嗰啲先喺啲26個旅遊保險裏面，個承保嘅年齡上限裏面有限制，就算佢哋買咗同一樣價錢嘅保險啦，但係佢哋個賠償額個設限咧，不論喺個醫療費用或者係人身意外嗰個個人意外等等嘅費用裏面，嗰個年齡上邊亦都係設咗一個上限。咁而個賠償額咧，就算佢設埋個上限之後咧，個賠償額 亦都係有嗰呢個我哋叫扣減嘅話咧，比起普通一個成人原有嗰個保障嘅百分比係扣減由20%去到70%不等。咁其實我哋覺得對年長嘅消費者保障係冇咁高，希望保險公司可以進一步改善啦。因為相較喺我哋幾年前2016年嗰次咧。都會睇到咧，嗰陣時都有同一個問題，都已經有有少少嘅進步。咁但係咧，始終都係未係最理想嘅狀態。我哋都希望再進一步改善去保障年長嘅消費者啦。 少少嘅進步係咩意思啊？同之前去比喎？ 少少嘅進步咧，就係、是、其實因為啲計劃會有唔同啦，但係我哋用一個粗略嘅睇翻咧，就係、是、有六個以前我哋喺2016年進行過嘅調查嘅研究咧，我哋發現咧就有一個咧計劃咧就已經係取消咗。長者在呢個人身意外和個人意外可以獲得原有保障50%的安排，即是話佢而家可以有完全的保障啦。另外一個計劃咧，就是放寬了對受保年齡的限制。咁其實我哋覺得咧，呢一啲嘅放寬同埋加強對長者的保障咧，係一個好的做法，是值得仿效嘅。希望鼓勵其他嘅計劃都是做同一樣嘅嘢啦。因為其實我哋睇到咧，就算承保年齡上限啦，你保唔保你啦？有成六個計劃，係70-75歲咧就唔保噶啦，亦都有九個計劃咧係80-85歲都唔保噶啦。咁仲有咧，譬如醫療費用啦，有一個計劃咧，65歲以上咧就已經係會有呢一個人身意外嗰方面嗰個賠償額嗰個嘅設限。其實而家65歲大家都好健康，亦都係非常之活躍。都仍然是很年轻的，所以如果是设到这么低的一个年龄上限，其实我们觉得在这些层面那里是绝对可以改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赔偿额的限制，有成14个，即差不多过一半，他们的最高赔偿额是成人原有的保障额百分比是40-50%，即是没了一半，即是说原本最高赔偿额可能是，如果是在今次的研究里面，那个的医疗费用的保障是120万的话，咁但係係長者係，如果你達到即係如果去到嗰個最高年齡嗰個限嗰個限制咧，你即係賠一半，即係俾翻一半你咯。 咁大家都留意住啦，呢啲旅遊保險可能涉及到唔同年齡，尤其是長者，可能嗰、那個即係保障額啦，或者個保費都會有啲唔同嘅。另外，我見消委會都睇到咧一啲嘅網上嘅二手交易平台，係咪睇咗七個？見到話當中有啲乜嘢特別發現，同埋點解要研究呢個二手交易平台咧？有啲咩特別咧？ 其實而家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咧，喺網上邊將你自己啲二手貨啦，即係用過嘅嘢去賣出去咧，其實係好普遍噶啦。因為咧其實對個社會環境嚟講，都係環保嚟講都係好嘅，因為唔需要買咁多新嘢啦，亦都可以減少浪費啦。咁但係呢一啲平台對呢一個消費者嗰個嘅保障是有幾好呢？咁其實我哋研究咗之後咧，我哋發現咧都好多唔同嘅空間可以改善。咁另外咧，就趁住我哋今次呢一個網上二手交易平台呢一個研究裡面咧，我哋都真係要提醒翻個消費者咧，不論係個買家或者賣家，其實都係有佢嗰個嘅責任。但係若果自己唔清楚法例上邊嘅要求同埋自己嘅責任嘅話咧，隨時可能係誤墮呢一個法網。咁喺呢一度咧，我哋都希望提醒個消費者嘅。咁不如好仔細咁樣去講一講下嗰個平台嗰方面，我哋覺得有啲咩建議啦。平台嗰方面咧，我哋睇到咧，就有一個嘅平台咧，佢係要求嗰個賣家首先就係要將佢帳户綁定喺第三方嘅收款公司嘅另一個帳户，跟住然後咧就要上載好多個人資料嘅，譬如話啲身份證嘅副本啊、自拍啊，跟住然後處理網上面，即係用嚟處理網平台網上嘅交易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發現咧，呢個平台已經喺2021年，即係講緊成兩年前咧，就已經停止支援呢一個收款功能噶啦。咁所以如果係淨係用香港站嘅呢一個基本功能嘅賣家嚟講咧，其實咁你逼佢咁樣去註冊咧，其實係冇咁嘅需要，亦都係因為咁而個消費者係要提供佢嘅個人資料咧，我哋覺得係唔理想嘅，嗰個平台需要去改善嘅。咁另外咧，亦都係睇到咧，就係有儘管有好多平台啦嚇，佢哋都一定會講話有邊一啲嘢唔可以喺我哋嘅平台嗰度賣嘅。咁但係咧，就係都會睇到佢哋其他嘅保障措施，譬如話會唔會可以有一個退貨機制啊，或者係提供一個增值服務，就係實行呢個假貨審查機制啊等等咧，呢一啲咧都係比較缺乏嘅，只係得兩個嘅平台咧有呢一個調解糾紛嘅經濟嘅機制。咁所以其實我哋參考翻外國嗰個做法咧，其實有好多咧都已經有提供呢一方面嗰個嘅 保障措施，咁令到大家可以安心咁樣喺平台嗰度交易。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去參考啦。咁而消費者咧，就最緊要就要留意翻買賣雙方自己本身嘅責任，因為其實譬如話你喺網上邊去買樓咧，如果你幫人哋去買樓嘅話咧，係需要有個地產代理監管嗰個嘅牌照。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冇嘅話咧，咁啊可能已經係誤墮法網啦。咁仲有咧就係啲假貨啦，又或者係一啲嘅拆裝啦嚇。咁如果係真係唔覺意買咗，又或者係你刻意地去買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非常之危險嘅做法。咁、大家都係需要留意呢一方面嗰個嘅情況。咁、細節咧亦都可以參翻我哋嘅文章，可以知道會多啲嘅。 我想問一句，你覺得平台有責任係要肯係即係核實嗰啲貨品嘅真偽？即係現實嚟講，咁多貨品個平台有冇可能係核實曬所有賣家嘅貨咧？ 呢個係冇可能嘅，因為始終係賣家佢係擺個貨上去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睇到咧，若果佢提供一個叫增值服務，可以提供個渠道俾啲買家、賣家佢哋去驗貨嘅話咧，其實係有一個呢、可以某程度上叫係一個便利嘅措施啦，就可以幫到個消費者咧，佢哋去買賣雙方，就特別係買家啦、去審核翻嗰個嘅產品嘅真偽，因為其實好多時啲名牌手袋啊，或者係一啲首飾啊，又或者一啲比較貴價啲嘅古董，其實好普遍喺呢啲二手平台嗰度係希望可以直接可以做一個交易嘅，大家好似尋寶咁樣啦，同埋有啲係賣車添嘅，咁所以我哋會覺得如果係有呢一個便利措施嘅話咧，就算係譬如話另外嘅調解糾紛措施，如果係萬一出現爭議嗰陣時候，佢哋有一個已經係設定嘅機制去幫佢哋調解個糾紛嘅話咧，咁其實咧都係幫到消費者啦。咁仲有咧就係、我哋講嗰個嘅退貨保障，其實喺外國呢啲平台咧都係有一個，如果係用佢嗰個平台去交易嘅話咧，即係大家喺嗰度俾錢啦。咁其實都有一啲30日嘅退貨保障，咁啊令到呢方面嘅爭議咧都係會少啲。咁所以我覺得平台嗰方面咧，其實都仲有好多空間可以提供一啲好啲嘅服務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係消委會總幹事，咁啊，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早兩日都一路傾過就係輸入外勞嘅情況啦。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政府就因為喺兩個行業，喺建造業同埋運輸業都推出咗係一個輸入外勞嘅計劃。嗰、個名額咧就係兩個行業加埋20000個嘅咁。其中咧就亦都包括埋一啲嘅小巴啦，或者一啲客車營運商都係可以受惠到嘅，因為可以咧申請輸入個司機嘅上限嚟講咧就。一共有1700個，其中咧小巴司機嚟講咧係可以涉及到900個嘅咁。我哋今次係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都話可能人手不足啦，導致可能一啲小巴嘅服務都受到影響嘅。今次有呢個外勞計劃，對於一啲小巴路線嘅營運商嚟講，佢哋覺得又幫到幾多咧？咁有專事小巴營運商金時車務營運總監陳子輝，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 早晨，陈志辉。其实去到即系之前同你倾过一转啦，咁啊，而家去到呢个情况，有冇见到话，譬如小巴司机个情况再缺咗，或者市民要等每一班小巴嘅时候，会唔会都因为小巴司机唔够而等耐咗？有冇再见到严重咗嘅情况咧？ 绝对都会有嘅，因为个情况系不断咁样恶化落去嘅，因为啲司机嘅高龄化啦，同埋呢个出边运输业唔系净止我哋小巴业噶嘛，都系好缺人嘅。咁佢哋不斷都咁去挖掘我哋啲司機啊、轉行啊，咁所以係不斷都有司機流失嘅，而家都係。 今次呢個計劃入邊有1700個係俾司機去輸入啦，咁啊客車司機就佔800個，小巴司機就佔900個嘅咁。你對於呢個個計劃係點睇，或者業界你聽到個反應係點？ 業界係歡迎嘅。咁數字上而家佢有900個名額，咁呢個官員即政府都話其實佢係接近一半啦，補一半嘅空缺。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數字係可以繼續邊做邊檢討咯。咁起碼政府行咗第一步先，咁可以幫我哋解決暫時性舒緩人手短缺。咁可以令我哋提供翻足夠嘅服務先啦，希望可以。 佔一半即係其實仲有一半未解決到咁。 系啊，其实我一半就系、其实都要就系继续去检讨我个数字咯，边做边讨，同埋我哋会继续去吸引翻本地嘅劳动人口去入行噶嘛，所以一样都系。 以你哋嚟讲，会唔会都会想申请啊？ 我哋都会去申请嘅，我哋会就翻个别嘅线路去睇翻佢嘅情况去申请翻咯，都系会。 但知唔知具体嗰个配额咧，即系900个其实点分咧？即系而家。全港我見業內啲人士都話成幾百條線噶嘛，咁係點分啊？會唔會你自己都可能想要10個咁，但其實分翻出嚟可能都唔夠噶喎，咁點樣分咧？如果個個都想係輸入外勞嘅話， 這個細節上應該都仲未知道嘅，但係應該佢都係按照翻個補充勞工計劃咁樣。我諗你去睇翻你每條線有幾多個本地司機，應該係用翻多個二對一嗰個配額去申請嘅。我相信就係、是、咁，所以呢個我都會運輸署會將會同我哋開會去解釋翻呢個成個計劃。咁我哋都要等佢真真正正細節出咗嚟，我哋會去研究下咯。都 嗯，但具體嚟講，幾百條線得。九百個額嚟講，其實可能每條線都係多一個平均計啊，一個或者兩個司機，係咪真係咁大幫助咧？又即係舒緩都、舒緩到幾多咧？又其實 就幫助唔係話特別大，只能夠即係暫時性舒緩，但係起碼行咗第一步先啦。因為其實我哋都爭取咗好耐，而家政府都很十分好咁幫我哋去爭取咗行咗第一步，咁所以我呢樣嘢一定係邊做邊檢討噶啦。 Okay.好啊，唔該曬陳志輝，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下，仲有好多嘢都想了解一下。陳志輝咧係專線小巴營運商，係金時車務營運總監。轉頭翻嚟再傾。 2023年6月16日，五月訪港旅客283萬人次，內地旅客佔80%。 消委會測試12款循環線。8款未能通过部分安全测试。 高铁下月起增连接4川长途线，往来广州东站等服务加强。 美日韩三方国安顾问会议商定加强合作应对北韩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其中一运输业界推出输入外劳的计划，早前财政司副司长都有提到运输署会加班去应对一些外来司机考牌的需求，不至于影响到本地考车牌的学员。继续跟陈志辉谈谈，陈志辉是专线小巴营运商金时车务营运总监的。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大家其中一个关注输入外劳去做一啲小巴司机嘅关注点咧，就系佢哋嗰个嘅资格或者佢哋嗰个嘅安全性。因为政府提到咧，就系话输入司机就要有获得咧运输署认可嘅非本地小汽车驾驶执照一年或以上啦。咁然后运输署都会协助一啲外劳咧参加公共小巴啦或者巴士嘅驾驶执照考试，并且需要完成职前课程同埋实习训练。去熟悉一些交通规则、一些驾驶路线等等去提供服务的。你觉得足不足够呢？因为有些说法就是只是得一年的非本地小汽车驾驶执照是不是够呢？虽然还有其他的配套，你觉得足不足够呢？在那个熟那条路或者驾驶的安全上面。 其实是足够的。其实现在我们本地人士考牌的时候，考小巴牌的时候都是考一年牌之后就可以再考一个小巴牌的嘛。咁其實我哋會做足翻本地人口，即係本地人士考牌嘅程序。咁考完牌之後咧，我哋仲會去提供呢個培訓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因為市民嘅疑慮，其實我哋聽到嘅，我哋作為小巴營辦商，我哋都聽到佢擔心就話，可能係左太陽右太啊，同埋純粹香港路面嘅即係路面情況啊。咁其實我哋一切所有疑慮都聽到曬，所以其實我哋一定會盡量做到一切可能嘅培訓措施。去釋除翻佢哋疑慮嘅，因為有啲培訓我哋一定會做到足曬嘅，跟足翻呢個計劃嘅指引嘅。因為其實欠缺司機都唔係一時三刻嘅問題，即係依幾年啲車都不斷咁浪咗喺度，我哋又唔會因為有外勞呢個計劃就嗱嗱聲推佢上車，因為其實都已經浪咗喺度噶啦。咁點解唔做足啲、做好啲安全嘅措施先咧？咁令到釋除咗疑民市民嘅疑慮，咁啊可能。会更加好咯。 我意思系，其实除咗个跟足之外，使唔使额外要做？举个例，譬如话嗰啲路面实习训练咧，我见政府讲话10至12个钟啦。对于一个可能未必喺本地揸开车嘅司机嚟讲，10至12个钟系咪够熟咧？或者你觉得会唔会有啲额外嘅训练系需要咧？ 其实政府所讲嘅10至12个钟只系一个指引，亦都唔系话即系最多。因為其實我哋相信亦都唔會係10至12个钟咁少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好注重安全嘅，咁所以因為其實有咩交通意外，我哋都要負責任噶嘛，咁所以當佢考到個牌之後，我哋會自己營辦商會作出培訓俾呢個夥計，可能我哋會揾一個資深啲嘅站長啦，會帶佢跟住條線啦，可能講緊係每日10至12个钟，唔係講一日去解決咗，可能會做2-3日。等佢跟足曬，即係吉車咁揸住個小巴兜住自己條線咁樣去做，即係政府所謂十至十二個鐘，只不過係一個指引嘅，但我哋 行業嚟講，多數都會係跟足曬或者做多過去嘅，因為你一定要剔除咗市民嘅疑慮先得㗎。 嗯，你預計即係作為乘客，喺感受嗰個服務上面，會唔會有可能有影響咧？喺本地同外勞嘅司機上面有冇分別咧？ 服務上，我希望就係佢哋感覺到會密咗咧，啲班次至少開翻多翻啲車先啦。咁至於其他服務上，其實好似而家即係我都有留意到啲市民講，其實佢哋都好少同本地司機有聯繫嘅，即係有聯，即係有溝通嘅。咁、溝通最多嘅就係同啲本地司機投訴點解等咁耐車都仲未有車。咁其實如果開翻埋啲車嘅時候，基本上連呢個溝通都冇咁嘅需要。即係同埋我哋啲車上面都有曬熱線電話，如果有啲乜嘢疑慮啊，有咩問題嘅，啲乘客都可以打熱線電話啦，同埋。埋其實香港好熱心助人噶嘛，其他乘客都一定會幫到其他乘客嘅，即係依樣嘢係。 住宿方面咧，係咪話公共小巴同埋一啲客車營辦商都會根據司機嘅服務區域安排住宿啊？呢、這個難唔難處理咧？即係喺香港要揾個地方住，其實都唔平，未必容易嘅喎。對於僱主嚟講，點處理咧？呢個又 個指引就係話喺服務地區附近啊嘛，咁所以呢個我哋都會一定跟足嘅。咁呢度我哋就都唯有肯真係喺啲線路嘅附近睇啦，因為我哋暫時即係仲未知道個細節啦，叫叫做咁，我哋都未去真正去研究呢個問題住，咁所以我哋都不過都會開始嘅咧，因為我哋就係個七月可以開始申請啊嘛。 係咯，即係你申請得，其實就要諗埋要喺邊度住啊，或者住嗰個嘅成本係咪可能真係請一個外勞係抵過係請一個嘅本地人去加咗一個人工，即係所有嘅成本你都要考慮咯。我意思係， 係 咯，住嗰度咁點樣咧？ 絕對唔會抵一個請本地人嘅、 嗯， 因為其實你計埋住宿嘅話，嘅成本一定係高過請一個本地嘅人口嘅。因为你即系你住嗰度已经系一个香港所数而贵噶啦，叫做咁你加埋落去嘅话，即系我哋点解愿意去咁做？其实就系因为我哋就算出到呢个人工都系请唔到人，因为而家香港系面对紧呢个劳动性人口缩减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即系就算我出翻呢个价钱，都唔会有人入行小巴行业，因为唔系净系得我哋缺人啦，运输业系全行都系，更何况我哋系运输业嘅最低层。根本冇咁嘅能力去聘請人員，所以我哋寧願出到呢個價錢，至少起碼呢個輸入外勞呢個計劃兩年，起碼有兩年會同我即係有架車喺度行下先啦。 嗯，會唔會預嗰個考牌嗰個都要處理好耐？因為雖然政府就話希望唔會影響到本地等考牌嘅人士，咁但係佢都話會即係有啲額外嘅加班去處理啦。但你預計國外勞嚟到又要考一輪一啲本地嘅牌去做訓練，即係最快幾時可以真係開工呢？或者預考牌嗰度會唔會都係一個關卡要處理好耐呢？ 考牌嗰度我希望都政府會真係開返啲即係加班啊，或者而家好似禮拜日係冇得考牌啲，可能可唔可以禮拜日啦、啊、即係我哋撥咗啲時間俾我哋呢班輸入外勞嘅人士去考啦。同埋其實而家佢雖然話咁名額係900個啫，咁就唔會一次過900個落曬嚟噶嘛，同一時間。咁、所以其實都要睇翻細節上，睇下每一次落到幾多個，同埋佢安排翻呢個考牌嘅時間。咁、即係你計我估計，如果你話七月中嘅啦申請嘅，我諗即係最快搞得嚟嘅，希望即係十一月咁樣可以真真正正可以即係上到車做咗生意啦。 你哋有冇了解過其實揾一啲內地司機嚟香港做外勞，其實係個吸引力係有幾大嘅？即係個人工係咪真係咁有吸引力嘅？或者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做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可能真係譬如你喺香港住啦，咁亦都要面對香港嘅物價啦，可能佢哋都未必好適應，或者吸引力覺得計個條數未必好著數，咁可能都會短時間內走，會唔會咁樣呢？ 依、這個其實因為我哋同佢係簽咗合約，咁佢哋要履行翻合約性嘅入面嘅細節，咁當然佢嚟到香港未必可能會適應，所以其實佢落嚟之前咧，上面都會有培訓，就係話俾佢聽，即係話曬俾佢聽香港嘅生活環境係點樣啊？你要面對啲乜嘢啊？即係佢會知道入面即係香港大致生活細節咁樣嘅。咁所以依樣嘢我哋都唔擔心，因為我哋會做足，即係就算 even 未落到嚟香港，佢喺上面自己地方嘅時候咧，都會有培訓俾佢哋嘅。咁佢哋會諗清諗楚先會落嚟嘅，都會係。 你自己遇小巴行業，頭先都成日講啦，即係年輕人未必肯入行啦，司機都老齡化啦，而家就多咗一個嘅人手嘅即係叫做來源，就係、是、用一個輸入外勞嘅計劃嘅方式。你自己預計係咪都未必短時間，甚至可能一路長時間落去都係要用外勞嘅方式係支援呢一個行業咧？ 其實呢個輸入勞工計劃不是一個萬能藥嚟嘅，要真真正正去解決呢個小巴業的問題，我想要由呢個政策上去解決嘅。因為始終我哋嘅成本係無限大咁樣去放大緊，好似呢個油價啦，跟住人工啦，其他即係你保險費啊啲嘢，但係問題我哋嘅收入係往往被呢個政府限制住，所以根本上我哋係冇咁嘅能力去改善到呢、這個即係、這個即係本地嗰啲薪酬嗰啲問題啦。咁、所以其實呢個要問題嘅行咗第一步好好，我想政府亦都行多一步。去真真正正望下呢個小巴業界，究竟個政策上有啲咩可以鬆綁？例如好似啲福利政策咁樣，即係之前我都同你傾過，就係話做夠唔知一萬幾千蚊就可以有呢個三千蚊嗰個長者高嗰個津貼，即係類似呢啲咁樣，都限正正往鎖死曬一啲想翻工嘅人啊。 嗯，明白。 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即係唔係萬能藥，亦都希望政府可以。真真正正去望下呢个政策上有啲咩可以做到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志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志辉系专线小巴营运商金时车务营运总监，有关于输入外劳嘅情况啦，建造业、运输业界，头先就倾到有关于喺小巴方面嘅，自己同唔同意话一个细节上面有啲乜嘢系关注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小巴司机，或者你自己成日都搭小巴嘅？如果觉得系用输入外劳嘅方式，系咪都可以改善到咧？而家个人手短缺嘅问题咧，1872311，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李耀培。今次涉及到一啲嘅小巴司机啊，客车营运商都可以申请输入司机啦。咁上限1700个，小巴就占900个嘅，客车司机占800个嘅。就咁呢个计划，你嘅角度，你系关注啲咩咧？又 当然咧，即系佢系国内一啲比较有经验嘅司机啦。 嗯， 我想最主要嚟到香港呢，我哋即係俾佢作為一個司機呢，當然要選擇佢一啲合適嘅即係一啲工作嘅。咁例如呢，譬如好似你正話講嘅小巴啦，即係我哋一啲係定點嘅一啲位置呢，就小巴係即係定點嘅，即係去呢度同埋去到個總站，總站又再翻去另外咁樣。咁又例如包括旅遊巴士啊、巴士啊，或者機場裏面一啲營運一啲定點嘅駕駛咧，我覺得咧就係我哋又唔需要太大擔心，因為佢本身佢都係有駕照嘅。咁例如咧，我覺得大家都要留意咧，譬如好似我哋港人咧，好多時有個國際駕駛執照或者國內嘅駕駛執照。我哋過到去國內，我哋都可能租一架阻太車嘅喎，又或者去到其他國家咧，可能咧我哋揸開右邊，即係右太，咁但係我哋亦都有機會係揸一啲其他國家阻太車去租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特別喺司機或者職業車司機嚟計咧，我諗特別係國內嘅朋友落咗嚟揸車咧，我哋要留意咧就係話。香港咧就真係人多車多地方細嘅，咁所以個安全駕駛啊，唔好超速，唔好分心咧，其實就所有司機都要留意。咁呢一點咧，一定係要加強培訓咧，就國內嘅司機嘅。 所謂加強培訓就係都係等你了解多啲香港嘅道路環境，純粹係咁，定係其實都有啲好具體嘅嘢可以做咧？另外，除咗話即係成日都講嘅左右太之外，仲有啲乜嘢可能喺內地同香港嘅路面都有啲分別嘅咧？會唔會我舉個例，高速公路等等，有啲乜嘢特別要注意咧？又 嗱，當然啦，即係香港就右太啦，即係右太車。 嗯， 我哋咧就奉行左上右落嘅，咁而國內嘅車咧係左太車。就是右上左落，咁呢个咧系有分别，一啲线道位嘅分别。不过咧，今次国内嘅一啲我哋叫外劳嘅司机咧，都好嘅，落嚟香港佢都系揸翻架右太车，佢唔系揸架左太车吓。咁如果揸架左太车，我哋左上右落咧，咁就比较上系吃亏咗啲嘅。咁所以如果佢揸翻架右太车，照翻我哋香港嗰個道路交通情況，左上右落咧，咁佢最主要咧就係睇下啲線道位啦，同埋我哋啲盲點啦，咁例如嚟計嘅話咧，喺國內嚟計咧，因為佢係左太車，咁左太車咧就係右上左落，咁通常咧左太車咧就係話 是他们自己司机这一边呢就是行人路来的。咁而我哋右睇車呢就係、是、我哋乘客位嗰邊呢係行人路同埋慢線，咁呢啲有唔同嘅分別。咁不過呢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響即係一啲訓練同埋一啲習慣呢佢哋可以做嘅。咁而國內呢就你仲都提到啦，因為國內呢係好多大城市即係省到省或者市到市呢好多高速嘅。咁佢哋高速呢就係去到81至82。咁但係香港呢好坦白講返呢，即係我哋香港嘅高速呢原則上係70-80啦，只係機場呀、啊、或者一啲大埔吐露港公路呢可以去到100。咁呢要留意嘅地方呢就話國內嗰個市區呢係限速係60公里，而香港呢就係50公里。咁而國內有啲叫輔道啲細嘅細路呢其實佢哋係40公里。而我哋香港而家開始呢我哋亦都有一啲慢速區呢係30公里。咁呢一啲呢我覺得呢就多啲培訓返國內嘅一啲朋友嘅司機呢，咁我諗佢哋都好快脆可以習慣得到嘅。咁當然啦，例如有啲交通標誌等等，國內呢就好 open 嘅，因為國內有 countdown， 即係話呢有倒數。咁而香港呢所有紅綠燈都係冇一個倒數。咁同埋國內嘅紅綠燈呢好多時喺十字路口轉右呢佢係唔需要紅燈都好冇交通標誌可以轉，但係香港呢就必須呢所有都要睇嘅燈號，即係話呢如果冇綠燈冇綠線嘴呢就唔可以轉嘅。咁呢啲我諗一啲我哋叫做兩地嘅交通文化呢佢哋要熟習囉。 除咗呢啲嘅分別呢，今次都講話輸入司機呢都要有運輸署認可嘅非本地小汽車駕駛執照一年或以上嘅。有啲人講話呢個年期有冇需要個門檻定得高啲呢，雖然佢嚟到都要再考唔同牌嘅試啦，同埋有一啲嘅職前課程啊實習訓練啦，你覺得足唔足夠呢，有冇需要再嚴謹啲呢？ 所以我哋都話佢外勞嗰個喺國內招聘外勞司機，佢有個要求嘅。咁當然即係譬如佢係駕駛翻呢一個我哋叫小巴或者大巴，咁我覺得咧，喺國內必須係要有呢啲國內大巴或者小巴嘅執照。咁只不過喺香港一個訓練同埋熟習咧，同埋要考翻牌咧，我覺得因為而家兩地嘅文化都有差異啦，咁同埋我哋。港人上去揸車都要攞翻個廣東省嘅駕駛執照，咁、 okay. 呢啲咧可能係啲法例法規啊要做嘅嘢嚟嘅啫。 嗱呢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多兩句好嘛？ 好， 九点半钟之后继续会有李耀培嘅。李耀培咧就系香港汽车会会长，有关于输入外劳，尤其是喺小巴业，你自己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沙田威尔斯医院为一名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冇开启输注管嘅活塞，婴儿其后死亡。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深切治疗专科医生李慧全表示，现时不清楚事件发生的过程，但一般来说开始输注液体时都要监测情况，了解血压和心跳，亦要了解仪器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警报响起等。他说开启活塞属简单的程序，由一名护士已经可以处理。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表示，这种不幸事故对家长来说是难以接受，至于是否涉及人手不足，他认为病房工作忙，人手紧张，但每名护士在工作时都要面对病人，应该做足程序，不能够分心。海关和渔护处打击濒危物种走私活动，共检获大约5.3吨怀疑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大约2200万。当局上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联合行动，海关和渔护处稍后开记者会交代行动详情。

跟进翻，较早前喺公主道天桥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喺创资中学。仲有较早前联合道去黄大仙近住金城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而家龙尾就喺华润大厦告士。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车多繁忙，龙尾喺海丽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而家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第一集的嘉宾，现任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 这个王储啊，他有很多鸿图大计，跟科技都有关系。我就被人拉咗去咧，做去咗嗰啲 committee 啊、board 啊嗰啲咁嘅。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系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2023年6月16日。五月访港旅客283万人次，内地旅客占八成。 消委会测试12款循环线，8款未能通过部分安全测试。 高铁下月起增连接4川长途线，往来广州东站等服务加强。 美日韩三方国安顾问会议，商定加强合作应对北韩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講有關於小巴方面嘅輸入外勞嘅計劃啦，咁啊，其中頭先都同到有關於營辦商方面傾，佢都提到話即係希望可以喺一啲嘅站頭附近啦，係可以安排到一啲宿舍啦，亦都話即係用一啲嘅外勞咧，可能會加重成本，但如果長期揾到司機嘅話咧，都係一個可以選擇嘅位嚟嘅咁。另外咧，就繼續同翻李耀培傾啦，李耀培就香港汽車會會長，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头先你都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即系小巴都系行固定嘅路线啦，点对点等等啦。咁而家咧见到都话会有一啲嘅实习训练嘅，咁就会有10至12个钟头一啲路面嘅实习训练啦。咁亦都有啲即前课程啦。你觉得够唔够咧？呢一个嘅时间上面，对于一啲可能本身未必系即系完全系香港嘅模式揸车嘅一啲内地司机嚟讲。 嗱，當然啦，即係你話政府嘅再培訓咧，就係、是、特別司機咧，咁我哋雇員再培訓局都有嘅，即係每一個工種唔同嘅時間，當你轉換嘅時間咧，佢都會有一啲叫做雇員再培訓嘅一啲工種，例如佢唔係揸開呢個小巴，咁但係佢有呢個牌，咁但係佢要熟悉咧，咁呢個入職前一個培訓咧係好事。咁當然咧，即係你話係嗰個時數夠唔夠咧，就好視乎 佢個工種嗰個範圍涉及嘅一啲譬如話一啲時間性啊，或者一啲地區嘅一啲好特殊嘅環境啊，呢啲咧可能要加入去。咁當然咧，即係我覺得政府嘅培訓之後咧，公司自己本身即係話喺個場所同埋嗰個場地上高咧，佢最好都要揾一啲好熟悉揸開已經一段時間嘅司機咧。開頭嘅時間都係要帶一帶呢啲外勞司機，咁呢個亦都好重要一樣嘢，因為喺培訓咧，好多時都未必係喺車上高講到咁多嘢，或者個路面嘅情況講到咁多嘢。咁但係如果能夠即係話當佢入職前要後日或者幾時揸車，咁佢就要跟車咧。呢、這個咧就普通，如果喺巴士公司啊，或者喺某一啲比較有即係啲訓練得比較熟練啲嘅時間嘅程序咧，呢、這個都係好重要的一個環節嚟嘅。 OK， 咁啊繼續同李耀培傾之前咧，要講一講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喺上午9:40咧係已經係發出咗噶啦。再講一次，天文台喺上午9:40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咁。繼續同李耀培傾，就係而家嗰個小巴嗰度咧，因為都要考牌啦，啲外勞嚟到香港咁，預計會唔會都影響到成個考牌嗰條龍咧？又即係雖然佢都話會加班啊，多啲人手處理嘅。 嗱，呢個我覺得主方應該特事特辦咧，係嘛？即係我記得當時曾經亦都由於嗰個我哋叫做回鄉證嘅問題咁。這個人民入境事務處都做好多一啲加班加點嘅嘢，咁我希望處方都係咧，即係特別今次外勞嗰度咧，第一就唔好影響我哋香港嗰個考牌嘅程序，因為其實香港而家考牌咧，個個都話咧就好耐嘅，係嘛？咁甚至可能要排隊，考完筆試咧，淨係等考路試咧，有啲都超過一年以上。即係我唔想佢加重咗一啲我哋香港人考牌嘅負擔，咁希望即係處方能夠加班加點或者係甚至係咪可以聘請一啲即係叫做 part time 嘅考牌嘅同事去加強咗呢個人力嘅資源咧？咁呢個希望處方咧係可以用得到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係香港汽車會會長啊，休息一陣。 跟生人士阿敬讲下出嚟揾工遇到嘅困难， 投过几份简历啦，去一啲唔同公司里边啦，申请一啲电工嘅职位啦，但系次次都系失望而回咯。经过善道会咧，佢帮我配对之后咧，咁其实嗰啲雇主咧，佢已经个心里边都知道咧，呢个都系个跟生人士嚟噶咯。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视障人士去体育馆、运动场做运动，设施系咪真系符合佢哋嘅需要？有冇谂过做视障朋友嘅运动教练，又要点样教导佢哋？有冇一啲特别嘅技巧呢？今个星期六下午3:00至4:00，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关注团体以及视障跑手，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外劳计划，除了在建造业、运输业，政府正式公布推出计划，其他行业都有一些的建议，是不是都可以用外劳计划的方式是帮他们的行业输入一些外劳呢？其中呢是酒店业都有类似的呼声。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早前就发表了酒店业人手短缺以及是输入劳工意见调查的结果，他们就说现在酒店业来讲是差了9000多个员工的。见到联会的执行总干事徐英伟都提到，就说释放本地劳动力仍然是首选，但仍都有需要输入外劳，建议政府设酒店业的特别输入外劳计划，提供9000个外劳配额。咁有工会亦都对于呢个说法咧，就系话感到不安嘅咁。嗱，联会咧就喺问卷嗰度咧，嗰个调查嗰度就话睇到现时欠缺嘅人手入边咧，以防务餐饮同埋前台人手最短缺，都提到话未来仲有一啲新酒店嘅落成啦，可能欠缺嘅人手咧系更加多嘅，唔止9000个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陈忠仪，早晨。 早晨， 早晨，陈宗仪。头先讲到酒店业啦，有一啲嘅人手短缺嘅情况啦，你自己嘅观察咧，又系咪同联会一模一样咧？都系主要系边啲工种、边啲岗位系最短缺啊？人手方面， 其实联会做个统计都好合理嘅。而一个岗位最主要咧，我知业内最短缺咧系执房嘅，而啲执房系比较致命啲啦，因为如果冇执房人手咧，连间房都卖唔到嘅。咁第二部分人手最短缺咧就喺餐饮业，因为而家餐饮业咧就全香港都缺人嘅，咁而酒店嘅餐饮嘅要求咧会高一啲添，对服务要求啊，当佢薪金都高咗，但好多好多职务咧要求越高咧就越难有稳定员工，即系我哋需要一啲稳定嘅团队咧去维持服务嘅。 OK， 但本身嚟讲喺酒店业咧，有冇外劳嘅咧？外劳嘅比例同本地嘅人手嘅比例嗰、那个比例系争几远嘅咧？个分布系点？ 本身酒店业咧就冇外劳嘅。咁就算系咧，嗰啲都系跨国国际酒店集团里边啲高层主管啊。因为好多总经理级都系外籍人士啦。所以变咗总经理级啊、总监级有唔少嘅国际酒店咧，都系外籍人士嗰啲专才嚟嘅。咁其他一般咧，中低端里边系冇外劳嘅。咁而我哋美丽华酒店集团为例咧，我哋就都喺旧年同期喺疫情嗰时咧，已经同工联会啦。同埋勞聯合作嘅，咁去提供一啲執房嘅課程啦，咁去直情喺由再培訓，直接喺酒店再培訓，由我哋提供酒店啦、房啦，同埋一啲導師去培訓佢哋，都直接就業嘅。咁我哋都有幾十人可以培訓咗出嚟嘅，咁但係可惜咧，就本地嘅勞工咧個流動性係比較大嘅，而家我哋由舊年年中到而家大概有留低嘅員工咧，即係六成咯。 OK， 我想知道，但係而家喺人手不足之下，對你哋最直接嘅影響，會唔會直情有啲服務係開唔到去到咁咧？同埋今次就係話建造業同埋運輸業有個外勞計劃啦，就唔包酒店業啦。你哋嘅睇法係點樣咧？ 我其實覺得咧，就係喺對於同我哋酒店咧，就兩間酒店都比較好啲。咁我哋入住率都喺九成以上嘅。咁但系我相信仲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因为我哋而家啱贴住九十啦。其实如果有足够人手咧，我哋可以去到九啊五以上，九啊七到啦。咁而其他同业里边咧，一般个入住率都去到只系七成几嘅。个原因好多行家都提到咧，个问题系欠缺执房嘅人手，因为呢个需要稳定供应，而且尤其是咧，佢唔系受过训练嘅话咧，唔可以随便请嘅，因为到时个衞生啊，服務標準會差距好遠。咁而家咧，好多酒店嘅用高薪咧，都比較難請到一個穩定嘅執房人手嘅。咁我好多都變出係外判啦，外判比較薪酬特別高啲啊，但係都唔係，因為都係公司外判公司少，但係酒店需求大咧，所以執房而家入住率。全行都是大概七成到嘅啫。 外判占几多人手咧？就我想知道。 咦，我哋嚟讲，我哋都有外判嘅。我哋大概外判占咗三分一嘅房。 O K， 咁啊，而家一个行业计划式咁输入外劳咧，就唔包酒店业嘅。你自己觉得有冇需要系去到咁做咧？定系其实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输入外劳？会唔会譬如而家讲话廿六个工种嗰度都可以即系暂停咗廿六个工种，唔可以输入外劳嗰个规定嗰度都帮到一啲手咧？你自己睇法点咧？ 我觉得咧，首先咧就输入外劳咧，我哋认为都一定要高过。 喂喂，陈宗仪。陈宗仪，我哋咧继续咧系联络翻佢啊，佢个线路似乎有啲唔好畅顺。陈宗仪咧就系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嚟嘅。点解揾到佢咧？就是、因为见到酒店业咧早前咧都系有一啲嘅代表咧发表咗调查，就话其实喺业内咧都争咗成九千个员工。咁啊，一啲受访者咧都话提到系咪可以考虑系输入外劳咧咁。咁啊，继续同翻阿陈宗仪倾啊。陈宗仪咧就系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陈宗仪系继续同你倾。喂喂，系听到系咪？ 我哋认为咧，就喺个工资咧唔低过本地员工之下咧，系有需要输入外劳嘅，作为一个主要嘅配备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因为人口老化啦， 同埋好多好多即係後生仔唔鍾意做執房啲行業呢，咁都始終都出現呢個問題嘅。執房啊、餐飲啊，都係一般後生仔唔鍾意入行嘅行業。咁所以即使我哋做到去年前年我哋去到改到每周五天工作制呢，都比較難找到一啲比較年輕啲嘅團隊。 嗯，但問題係輸入外勞嗰個規模或者個模式應該點咧？係咪好似我哋頭先所講，運輸業或者建造業咁樣有一個嘅特別計劃，唔係用一個過往勞顧會嗰個嘅方式去做啦？或者個規模係咪要去到幾千人個額？佢應該點樣咧？你嘅諗法係點咧？呢個又 其實咧，我覺得咧，酒店業啊，同酒店業都有一個周期性嘅。其實咁，如果我哋咧就周期性比較重嘅。即係某啲某幾做差，我覺得輸入外勞可以作為一個酒店業一個短期勞工嘅配備嘅。咁唔需要咧，如果係長職員工咧，去到淡嘅年度嘅時候咧，又有解僱問題啦。咁我覺得如果作為一個配備性咁配合咧，配合個需求咧係好有需要咁做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只要個工資唔低過本地個勞工咧，我覺得呢度。整個行業不會特別是為了成本去請的，只要杜絕了這一點之後呢，其實是對於各行各業都有好處的。鄰近的澳門啊或者新加坡全部都是酒店業，大部分都是外勞來的。 嗯，所以我想搞清楚，究竟你是想用回現有的補充勞工計劃優化了那個版本，是輸入外勞就已經可以接受，還是要用一個新的好像運輸業那個的計劃呢？你說所謂配備性去輸入外勞的話是真的是怎樣的，你的意思？ 我覺得是新的呢比較快脆一點，還有效率一 點， 還有呢按實際需要呢，我覺得現在新的制度裡面呢都是在每半年上回勞顧會啦，咁呢樣嘢係彈性啲嘅，咁亦都少咗一啲咧，去時間上批准嘅時間太耐啦。咁、 okay. 我覺得呢個現職個彈性會高啲嘅，係、okay. 配合個經濟需求。 但要幾多咧？究竟成行嚟講，因為酒店業主聯會就話，而家咧酒店業就爭九千幾個員工，但佢又同時都話希望有，如果有得個特別計劃輸入外勞啦，輸入九千個配額，全部都用曬外勞啊？係咪咁樣個諗法係？ 我覺得咧就而家個欠缺勞工咧，我覺得可以係定一個條件啦。因為如果你話個工資唔低過本地，你仲要俾佢個住宿或者交通補貼費咧，其實整體個人工咧唔會低過本地嘅，可能係高兩成咁嘅。如果酒店業高兩成都願意請嘅，一定係佢實際需求嘅，唔係因為慳錢嘅問題嘅。所以我覺得咧，應該因為個業務需求啦，而家酒店業都有三成的房未完全是充滿啦，咁係因為人手問題啦，對整個旅遊業都冇好處。我覺得呢樣嘢都好值得係政府去考慮啊，即係只要加重咗個外勞嗰個勞工成本咧，酒店業唔會立亂請人嘅。 但而家嗰26個職位咧，話即係暫時即係過往嚟講咧，而家嚟講都係話唔可以輸入外勞嘅規定嘅。咁但係而家就話暫停兩年，當中亦都包括一啲譬如接待員啊、侍應生啊、收銀員呢一啲。其實對於酒店嘅行業呢一啲係咪都有涵蓋喺當中，話係唔夠人嘅咧？如果係嘅話，用呢一個方式去輸入外勞，係咪都有一啲嘅幫助咧？又 其實係有幫助嘅。而家酒店業咧，侍應生都好難請嘅，因為咧最主要個工作時間好長啦。另外就係你逢係大假期唔可以放假。咁你知道而家後生年輕一代咧，我哋都需要五天，我哋都五天工作嘅。不過咧，唔可以喺假期有啲人輪班啦。好多人喺假期輪班呢邊都係比較抗拒。咁所以喺請人個人選咧，係好難去揀選到數啦，同埋需要嘅時間好長。同一個崗位裏面，咁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如果額外請外勞係增加兩成嘅開支，包括佢住宿同埋嘅交通費等等問題咧，咁酒店願意俾咗兩成都係請，係實際佢真係有實際需要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宗儀，同你傾到呢度先。陳宗儀係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啊，講到有關於酒店業咧係人手唔夠嘅情況啦，亦都講到咧佢哋對於輸入外勞嘅睇法啦嚇。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外面氣温28度，相對濕度86%，仲有一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緊嘅。 一分鐘閱讀。 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伴娶的孩子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2002年出版的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做《伴娶的孩子》，小说的关键也都在这里。在小说发展到中间部分，主角古二人收到朋友吴良生前打算拍的电影分镜剧本，当中写实地描述关于他两个人影响他们一生的那件事。 在剧本之中，一班国家主义者从美军手上面获取一些在寒战中报废的枪械，他们拿着枪械假装攻击美军基地，然后被美军扫射。他们打算用这种自杀式的行为表达对美国占领的抗议。他们想利用少年时很帅气的吴良来勾引其中一位美军彼得。写出来的电影剧本留下了两个版本的结局。一个版本是彼得和吴良从来没有发生关系，不过那群国家主义者就找了其他少男少女来满足彼得，从而获取武器。另一个版本就更加恐怖，就是这班人将彼得杀了，然后抢了他的枪械。 这一部小说本身就是在现实之上戴上面具，而在这个小说里面亦都有一个虚构的剧本，所以在虚构之上再有一个虚构，然后还要有两个不同版本的结局。但是在这么多重的虚构之上，描写的过程却是写实得不得了。然后换取这个词就在小说中出现了。古二人认为这个就是吴良自杀的真相，因为这件有罪的事出现之后，吴良就被换取了，好像还是同一个人，但是其实他的内心已经完全这样失落了。我是很喜欢换取这个概念，有时候人得到智慧或者教训都是一瞬间的事。有人讲过，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有时一些后生时候的回忆就是会一直影响一生挥之不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换取的孩子》，作者大江健三郎，由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请来泌尿外科专科医生讲解阴茎断裂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西杰，买到未啊？ 有黄纳仓、泥掹、懵仔鱼，你睇几生猛？瑞文， 你仲唔拎嚟俾我汤？有排都未有得食啊！ 吓，佢哋会好痛噶、啊。 嘿，你又唔系鱼，你又点知佢哋痛、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现代渔夫 Alex 讲下乜嘢叫做无痛汤鱼， 而我就请嚟智能水机创办人 Ada 讲下饮水都要环保。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